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小朋友们，今天呀，妞妞姐姐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三个强盗。找朋友这首儿歌呀，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而今天呢，妞妞要和大家一起寻找的这位好朋友，他的名字叫做芬妮。芬妮是谁呢？她是一位有着金黄色头发的小姑娘。芬妮在哪里？她住在一座美丽的城堡里，诞生在一个叫做三个强盗的童话故事里。所以啊，要想找到芬妮，我们就必须把这个故事从头说起。从前呢，有这样三个强盗，他们戴着圆锥形的黑帽子，帽子上镶着绿色的纹样，帽子后面呢还插着一根卷曲的羽毛。他们披着黑色的斗篷，穿着尖头的黑色靴子，而且一天到晚一年到头的蒙着脸。总之，他们的装束很符合我们对于强盗这个职业的一般认知，黑衣蒙面。说到武器啊，他们一个有一支喇叭枪，一个呢有一支撒胡椒粉的喷壶，一个呢有一把巨大的红斧头。每当天黑的时候呢，他们就埋伏在路边，等待着那些倒霉的人。他们每一次拦截马车，都是先把胡椒粉喷到马的眼睛里，再用斧头把马车的轮子砍碎，然后呢用喇叭枪把乘客赶下车，抢走他们的财物。再然后呢，他们会把这些抢来的财物藏到一个很高的山洞里去，当然那也是他们自己藏身的地方。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抢夺着，直到他们遇见了芬妮，一个金发小姑娘，一个不愿意被送到坏心肠的姑妈那里去的小孤儿。那天晚上，他们拦截的那辆马车上，除了这个孩子之外，再没有其他人，更别说其他东西。他们没有用喇叭枪来吓唬芬妮，而是把小家伙带回了山洞，还为他准备了一张舒适的睡床。天亮的时候呀，芬妮看到了山洞里的那些闪闪发亮的珠宝，于是他问，这些是做什么用的？可是三个强盗谁也回答不上来，他们第一次发现自己竟然从来没有考虑过究竟能用这些打劫来的财宝做些什么。他们决定要给芬妮一个答案。他们思索的结果是用那些财宝买一座美丽的城堡，把那些走丢了的孩子、不快乐的孩子和没人要的孩子通通接来。很快的，人们都知道了有这样一座城堡，于是每一天都有人把孩子带到这里来。就这样，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城堡中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在城堡的周围盖起了自己的房子，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城堡周围渐渐的热闹和繁荣起来，出现了一个村庄。村子里耸立着三座醒目的高塔，那是全村的人用来纪念那三位好心的养父的。这就是法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绘本画家汤米·温格尔讲述的三个强盗的故事。妞妞的朋友们听到了这个故事，有人说这是天下无贼的另一个版本，也许可以叫做天下无盗。有人说这三个强盗很像影片《宝贝计划》里成龙和古天乐饰演的劫匪，面对孩子他们都选择了良知和道义。还有人说呢，孩子或者说童心总是具有某种精灵般的力量，能够让魔鬼自惭形秽，甚至脱身为天使。 正如一千个观众眼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童话故事的解读也是如此。任何一种欣赏角度，任何一种理解方式，都有它的合理性和精彩之处，对此我们不必求同。但是有一种认识是妞妞和朋友们共有的，那就是所有的茫然和无奈都来自于芬妮出现之前，所有的感动和欣慰都出现在遇见芬妮之后。妞妞还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我们的汤米·温格尔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在芬妮出现之前，汤米选用了阴森而凝重的黑色作为画面的主色调，而那些温馨而明亮的绿色和蓝色都是在芬妮出现之后才悉数登场的。这就很有些意思了，因为一般来说，大人们的骄傲的头脑在处理童话故事中的那些情节和逻辑的时候，不是习惯性的由于不屑而漫不经心，就是习惯性的由于居高临下而充满质疑。而这一次，他们竟然会在温格尔的故事面前表现出如此默契的认同。谁也不怀疑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女孩能够让三个强盗变成三位让人尊敬和怀念的父亲。究竟是成年人不约而同地开始学着去接受童话世界的完美主义，还是童话的逻辑本身就带着某种足以撼动成年心智的深刻力量？也许我们可以通过梳理我们的阅读思路来试着寻找答案。眼神里没有贪婪，没有暴力，即使是在抢劫时流露出的那一丝虎视眈眈，都会让人觉得更像是出于职业习惯的某种条件反射，显得机械而生硬，就像他们日复一日的拦路抢劫那样按部就班。甚至于当他们望着山洞里那些成箱的财宝时，他们的眼睛里都没有流露出亢奋和嚣张，相反的倒是在一片闪闪的金光中显得更加茫然了。这就是在芬妮出现之前妞妞眼中的三个强盗：抢劫、抢劫、抢劫，一样的时间，一样的程序，一样的手法，一样的手到擒来，甚至于不同的被抢者都是一样的惊恐和顺从。一切都在日复一日的上演，说不出理由，看不出意义，但是却似乎永无止境。不要说身在其中的他们，就连袖手旁观的妞妞都觉得索然无味，不由自主地变得麻木和呆滞。在妞妞看来，这样的茫然，这样的麻木，这样的按部就班，远比那日复一日地出现在黑夜里的拦路抢劫和强盗手中的那些在夜幕的映衬下红得咄咄逼人的武器要恐怖得多。三个强盗的拦路抢劫在妞妞看来更像是一种寻找，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得到什么，但是他们知道自己一直都没有得到想得到的东西，而他们又觉得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他们。当然，妞妞绝不是在为抢劫的行为本身寻找合理性，因为无论是有目的的还是无目的的抢劫，这种行为本身都是不可取的。但是文学作品是允许象征的，所以我们可以把三个强盗这种城市化的抢劫延展开去，变成某种生存状态，比如刚才说的寻找，再比如说占有，那种永无休止却又漫无目的的占有。其实这样的寻找和占有，我们小的时候都实施过，长大以后依然很有可能会重蹈覆辙，有些人甚至会像掉进了迷宫一样，一辈子都找不到出口。于是当我们再去凝视强盗们遇到芬妮之前的眼神时，我们很可能会觉得似曾相识， 他一定出现过，而且是不止一次的在不同的地方出现过，甚至于就是我们自己的过去或是现在呢。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小芬妮的那个问题给三个强盗带来的触动和震撼了。这些是用来做什么的？对于芬妮而言，对于所有的孩子们而言，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因为那种初来乍到的好奇心促使他们一定会对自己不明白的事物刨根问底。然而，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于三个强盗、三个成年人而言却是非同小可的。与其说令他们措手不及，不如说让他们在一怔的瞬间茅塞顿开。实际上，相对于应对难题而言，寻找问题所在的那个过程往往更让人痛苦和彷徨。而在遇见芬妮之前，三个强盗恰恰就一直处在这种看不到希望的找寻之中。那么现在，我们该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对一个孩子的提问如此较真儿和上心了。他们决定购买城堡，收养孩子，并不仅仅是为了给孩子一个答案，更是在解开一个长期纠缠着他们自己的结。而只要解开了这个结，他们的生活将焕然一新，他们的生命坐标将为之清晰，他们的存在意义将最终找到归宿。对此，他们再清楚不过了，对此他们也再渴望不过了。而这种清楚和渴望是以长久以来的茫然和彷徨为代价的，所以格外的坚定和热切。看一看强盗们初见芬妮时的那种表情和状态，如果不是由于某种令人振奋的预感，他们怎么会那么的喜出望外，以至于史无前例地露出了几乎大半张的脸。看一看孩子们坐着马车奔向城堡的那个画面，如果不是由于前进方向的明朗，画面的色调怎么会一下子明快和活泼起来？就连在故事的一开始令人胆战心惊的那些红色都迁移到了生机勃勃的绿色背景里，变得那么楚楚可人，充满朝气了。再看一看孩子们长大后为好心的养父们盖起的那三座高塔，如果不是当初遇见了芬妮，三个强盗怎么会以父亲的形象永远地留在那么多人的心里？高帽子、长斗篷的装束又怎么会成为一种标志、习俗和纪念，在一代又一代人中间传承下去，并且化身为高塔的形态拔地而起，巍然而立？故事里的三个强盗始终都是蒙面的，所以我们永远都无法知晓他们的样貌。似乎温格尔只是想让人记住这样一个从强盗到父亲的故事，只想让人记住芬妮的出现在这种转变中所具有的关键作用。而至于三个强盗是谁，则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可能谁都不是，也可能就是包括温格尔和我们在内的每一个人。不过你看，那三座耸立在村庄里的高塔，从外到内都是通透明亮的，透过敞开的窗子，一定能够清晰地看到整个村子以及其他更广阔、更辽远的地方。而温暖的阳光、新鲜的空气，还有其他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可以在窗前驻足、停留、穿梭来往。这种通透明亮的犹如童年一般的感觉，是孩子们对于好心的养父们的无限敬意吧，是对一段生命历程的完美小结吧，是对一种生存状态的向往和期待吧，也是温格尔送给自己和所有读者的最美好的祝福吧。别忘了达成这种美好的那个奥秘呀， 一起来找呀，找呀，找芬妮吧。